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35集，梦想的阳光福利院。身后有车子过，擦身时像是对秦放在这么狭窄的山道上停车表示不满，狠狠地摁了几下喇叭。秦放从恍惚中反应过来，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他再次发动了车子。秦放把车开得很慢，脑子里无杂地掠过一个又一个念头。自己能找到秋山的来历吗？也许吧，反正他有长长久久的时间去打听，去询问。即便打听到了帮助经变的方法，司藤就可以很快经变吗？不一定，也许他还需要时间恢复元气，也许他不一定能活到那一天。而再次经变的司藤会是现在的这个司藤吗？还是重新经变之后他又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？会惊奇地看着秦放说：“ 咦， 太多的未知，太多的不确定了。人不可能前后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，世上也没有两片完全一样的叶子。”其实秦放自己心里清楚地知道，那个他所认识的司藤，半妖司藤，是永远不会再回来了。秦放的眼前模糊起来，又到了岔道了。他打转方向盘，驶向了另外的一个方向。 人活在世上，得有个目标，有个奔头。连小学生写作文都写我的梦想。秦放，你有梦想吗？ 想重新做回人。 现在呢？ 想重新见到司藤。 那个未来遥远的秦放自己都说不清楚。或许严福瑞说的对，秦放只是暂时想不开。或许司藤说的也对，所有人都各归各位，舍得的提前离开，舍不得的孤独的挣扎挽留。秦放给自己定了一个方向，就固执地往这条路上走了。至于会遇到什么人，发生什么事，产生什么改变，是不是事从人愿，那都交给以后吧。行人多了起来，车子多了起来，青城山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，熙熙攘攘的城市摇映入眼帘。秦放的车子慢慢地驶入了车流之中，几个转弯，几个变向，就再也分不清了。五年后，儿童福利院，阳光正好，操场上孩子们正在年轻志愿者们的带领下玩老鹰捉小鸡的游戏。严福瑞眯着眼睛坐在走廊下看报纸，时不时扫一眼嘻嘻哈哈玩闹的孩童。他记得自己小的时候，这游戏就已经很流行了。老鹰和小鸡到底什么魅力呀？曾经年少的和现在年少的都这么乐此不疲。脚步噔噔的，有个小孩跑过来叫着：“ 严大爷，你识字吗？报纸不要拿到了。” 严福瑞虎着脸撵他：“ 切切切， 这些小屁孩，切，自己都还没到60呢，怎么就成大爷了？他前两天刚看过新闻，人家联合国都说了，没到60的那还都是中年人。”走廊一侧传来了小刘的声音：“ 哎，严大爷，你过来看看，咱今儿送来这菜 不新鲜。 又不新鲜，这龟儿子的天生，上次就跟他们说了，都是给福利院的娃娃们吃的，亏的那个都不能亏了娃娃。 严福瑞忙放下报纸， 来了来了。 严福瑞是3年前进这家福利院帮忙的，当时的院长急招个食堂工人，面试的时候被严福瑞要开个孤儿院的梦想给逗乐了。 大爷，在我们国家孤儿院福利院什么的，那可不是想开就能开的呀。 严福瑞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，跟大部分面试者一样表情局促。 不是有钱就能开？ 院长给他举最简单的例子。 是啊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这要是有钱就能开，那些个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打着孤儿院的幌子拐卖儿童怎么办呢？所以啊，这一定得是相关部门审批，层层监管才行呢。 严福瑞恍然大悟，啊，原来如此啊，国家就是国家，比他想的长远多了。看来自己是当不成院长了，那就干脆干食堂吧，反正都是陪娃娃们。严福瑞就在这家阳光福利院待了下来。院长骄傲地给严福瑞介绍福利院名字的寓意，大致意思是，万物生长得靠阳光，孩子们就像幼苗，缺了阳光就不能茁壮成长。严福瑞在心里默默地说， 那缺了水也不能长啊，真要叫这应该叫阳光雨水福利院才是。 在严福瑞起初的想法里，就此开始了和孩子们相亲相爱的幸福生活，但事实远非如此。事实上，严福瑞每天都要被这群熊孩子气八遍，经常在操场上跳脚，亦或拎着大汤勺撵着去追。孩子们非常喜欢他，更喜欢欺负他，即便严福瑞安稳看着报纸，也要跑过来撩拨他一句， 严大爷，你识字吗？你的报纸怎么又拿到了？ 哎，这都是一群什么素质的小树苗啊。严福瑞匆匆进了小食堂的后门，帮工小刘正气鼓鼓地等着他，面前放着一筐青菜土豆，送货的小伙子吊儿郎当的，那头发染得跟锦鸡似的，耳后还夹着一根烟。严福瑞随手在筐里翻了翻，气不打一处来， 这菜叶子都烂了，土豆也发芽，上次我跟你们咋说了？ 锦鸡头小青年斜眼看着他，话说得漫不经心的。 哼，老大爷，菜叶子在汤水里煮煮，反正也要烂的，发芽你削了就是嘛，佐料你多加点，味道不还一样吗？啊，你们价钱压这么低，还想要进口的菜啊？哼！ 严福瑞气坏了， 我跟你们说过了，这是给娃娃去吃的。 给谁吃不是拉呀？严大爷，您不要太讲究了，到处都是食品问题的，这是在锻炼孩子的抵抗力，吃得太好太干净，以后适应不了社会的。 这叫人话吗？严福瑞操起一坨青菜，撵着锦鸡头就砸，锦鸡头抱着脑袋躲闪，他只是来送货的，拿他出什么气呀？再说了，福利院出的价钱低，这伤人图利呀，老板总不能把好的货往这儿发吧。锦鸡头小青年这不是他第一次被砸了，好在这老头知道轻重，每次都只拿青菜白菜摔他。锦鸡头一边躲闪一边争辩着， 大爷，您消消气儿啊，这菜还是不错的，看您是老主顾，实话告诉您吧，我们送货的那些街上的大排档用料更差呢。哎，行行行，不说了，省得你烦啊。严大爷，严大爷，你怎么了啊？ 搁着以往，严福瑞八成会把自己早年卖串串香的那段拿出来反驳他，但是这次不同。 撵着撵着，严福瑞忽然挨着条桌趴下来，哎呦哎呦地痛呼起来。这是几个意思？锦鸡头瞪大了眼睛。院长带着宝玉阿姨匆匆过来的时候，锦鸡头小青年还在条桌上站着，脑袋上顶着片菜叶子，投降似的举手，气急败坏道： 哈，我可没碰他啊，我也知道尊老爱幼的，我一个手指头都没碰，你们可不能讹我啊。 院长见多识广，知道这个年纪的老人多发病，脸色有点慌。 哎呀，严大爷，严大爷，哎，快快快，这可能是血栓，赶紧送医院，这闹不好会瘫的呀。 救护车被一群脸色惊慌的孩子追赶着，哇呜哇呜地驶出了福利院。拐上直道没多久，一辆黑色途观车迎面驶来，跟车的院长赶紧看后视镜，那车拐弯了，没错，正是往着阳光福利院去的。院长赶紧给留守的人打了一个电话，叮嘱有人来咨询要好好的接待，又从包里翻出了严福瑞的手机。严福瑞的分组栏里没有亲戚家人，除了阳光福利院的同事，只有朋友和好朋友两类。想来这个好朋友应该是比朋友要更进一步的。院长迟疑着点了进去。两个名字，一个是道长王乾坤，另一个是秦放。 道长？ 是电视里的道长吗？院长暗自嘀咕着，这个应该不靠谱，果断亲下了另一个号码。电话打通了，是略带低沉的男人的声音。 喂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